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。 有事您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。 京城有个帮帮 团， 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，我是方明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一起来追访我们的热心听众，了解一下帮帮团背后这些温暖且有趣的故事。 哎，你好，哪一位？ 喂，你好，我是京城帮帮团。 哎，您说。 哎，你好，我看到您那个反馈的信息了。您是说您去过那个清河毛纺那个展销会了是吗？ 对，您是方明的吧？ 哟，您怎么一下就听出来了？ 哎，那您那声音我老听。 我本来还想跟您开个玩笑呢。 谢谢您。 啊，您是听了我们听众提供的信息然后去的是吧？ 啊，这信息完了就我们就去了。 就是那天您发布了那个求助信息之后，有多少听众跟您联络呀？ 三四位吧，告诉咱们了 啊。 那个北京真实行业协会他们组织的，现在都组织了42届了，在那儿开了20多年了，每年呢3月份、10月份都有。 您这去逛了一趟，都买了什么好东西啊？ 我就买点秋裤、秋衣什么之类。他主要那儿内衣居多，别的的话好像是没他太便宜。 除了便宜之外，质量怎么样啊？ 有铜牛的那个三通保暖裤是100块钱三条，我看它质量是应该是没问题。还有他们青岛的秋裤什么的还可以，穿习惯了嘛，总归来咱老百姓嘛，还是需要便宜啊， 物美价廉是吧？ 对对对对。 除了那个秋衣秋裤，那还有什么东西啊？ 主要是针织品，还有那个干果也有。 哦，还有干果， 就人还行，挺多的，附近的人多 啊。您第一回去吗？ 我去第二回了，春天的时候有人说过我去过一回，完了后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，现在已经结束了，明年还有。明年是3月16号，好像是大门口贴着那个广告通知吧，还挺方便的，主要是价格适合咱老百姓。 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吗？ 有时间就听，在家给孩子做饭的时候10点钟就开开就听，听完那个就是一般的饭就做完了，一个半钟头左右，俩钟头，一边听这个一边做饭。 哦，您这做什么饭呀？做一个钟头俩钟头？ 那给那孩子做饭，孩子每天中午回来吃饭，给孩子做饭 啊。那我们节目是您的厨房伴侣，是您炒菜的背景音乐。 这节目贴近老百姓，也不要什么费用，现在人都一切向前看，可是现在呢这种节目太少了，就是咱们也帮助不了别人，其实要能帮助别人是最好，要志愿者咱们可以去。 啊，明白了。就是目前呢，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大家求助的问题，您帮不上忙，因为您不知道是吧？ 对对，帮不上人忙，主要帮上人忙咱就尽量帮。 那您平时爱帮助别人吗？ 还可以吧，就按咱们京城帮帮团的口号吧哈。 嗯， 要想感谢我，请您帮助别人，就发扬咱们帮帮团的精神吧。 那您有什么一技之长吗？ 我没有什么一技之长。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 原来我就是纺织口的。你要说是现在不是有特体的人吗？我认识那个厂家人，可以给他定做东西。我是在印染厂的，这也是同行嘛。因为现在就举例来说啊， 嗯， 有些男孩子的话个儿挺高，1米8几1米9，穿裤子要穿3.4到3.6长的那个秋裤，因为他又瘦是吧？你要够长了够大了就太肥了。咱们可以跟那个行业协 协会厂子给搭建一个平台 啊，明白了。就是以后我们听众当中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，求助的话，您可以帮上忙，是吧？ 请跟我联系， 行， 好不好？ 啊，另外，刚才您说您之前是在印染厂工作，是吧？ 原来我在北京第二印染厂。 哦，我们节目之前也有听众就是会问一下，就比如现在啊，北京还有什么把衣服染黑了呀，把衣服染蓝的地儿，现在还有这地儿吗？ 现在很少了吧？只有上洗染店，一般的话，污染企业都搬走了。 那假设这东西自个儿跟家染，能染得了吗？ 能染，它就容易掉色。染料可分了多少种？因为我一进厂我就学的这个染料，它有什么呢？也叫冰染料，也叫拿不脱冰染的，先打底，打完底再显色，最好就是士林染料。 这些都是过去的了，是吧？ 我进厂40年了，快退休了。因为我进厂的时候就是染那个棉纱的。 那现在都是用一些新的那种材料了，是不是？ 它再提高，它也是有污染的。其实要想健康来说，就是买最浅颜色的，甚至白的是最好的。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就是现在的服装啊，虽然很多那个色彩非常的丰富艳丽，但是呢，即便是它的科技手段再发达，那么它里面还是含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污染成分，一个是污染环境，一个是对于人的身体健康也不好。 对， 所以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尽量尤其是贴身的衣服哈，还是要买那种浅色的或者是白色的。 对，您说这对，因为它含甲醛和苯吧。 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买了很多内衣呀、包括一些这个床上用品啊，有些人就是买了就直接穿上了，或者直接就铺上了。 你看着它挺干净，其实在工厂里也看挺干净。咱家那个桌子老搁着还落土呢，就甭说衣服了，对吧？最起码回来的话，您就是不搁洗衣液，你应该过清水头一下再穿，是最好的。最好就是还是搁一点洗衣液，别太多了。只要你染色，它里边就含甲醛还有苯。 那白色的东西呢？ 白色就几乎就不含了吧， 浅色的含的量就会少很多了，但是有颜色的就肯定会含这个东西。 对对对对， 买回来的衣服，新衣服甭管是色深的色浅的，最好都是先洗一遍。 对， 再穿。 对， 明白了。还有床上用品哈，都应该先洗一遍。 对，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听众啊经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，比如说买来的牛仔裤啊或者什么衣服呀、他们怕掉颜色，就想固色。有人说拿盐水泡泡或者怎么着就能够不容易掉色了，是这样的吗？ 时间多泡一些，您泡一天或者半天都行，盐就是固色的。 用盐水泡一泡还是多少管点用的。 对对，不能盐太少。 盐和水的比例就是我把盐倒进去之后我尝尝有咸味了就行了，是吗？ 对，那倒不至于吧，就是打改旗，老百姓就是打改旗。你要人化学来说，现在来说好像电脑配色那都是精刻到克。 还有听众就是也会问啊，比如说我这衣服不小心给染了，这还能恢复吗？ 一般的恢复不了，除了白的，说现在用那个八四里边它就有那个双氧水漂白的东西的吧，除了白的您能回来，剩下都不行了，应该是。 就即便是说白的说不白了，用八四可以漂一漂，但是也不建议常用，因为那里面所含的一些有害物质也还是存在的。 透过镜倒是对人身体有害。 谢谢您啊，有什么事儿您再给我们发微信吧。 好，谢谢您，祝您工作顺利，永远年轻。 行，谢谢您啊。您还想着啊，就是今年的这个展销会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我们好多听众还惦记这个明年开春那个呢。 他那贴通知了，我那天去看见了，他说3月16号。 明年是3月16号开是吧？ 对对对。 啊，您是坐什么车过去的呀？ 我们家在三环边上，我坐671或者特8到那个到和平东桥，到那328是最快，他走高速，3至4站是几站就到了。 328坐到哪一站呢？ 就小人西呀、 下车就是吗？ 往前走有那个300-400米吧。 那谢谢您了 回头明天您去了之后还有什么好东西想的告诉我们啊。 得，谢谢您 谢谢您啊。好， 再见。 透过玻璃窗晒雪后的阳光，我心中一片温柔轻轻的， 水晶杯子一晃一晃，烈酒淡淡飘香，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， 可知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受绝望，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，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，已经忘记了失望，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？ 天地雨雪风霜，有谎言和饥荒， 把爱的种子种在心田就是希望， 新的 晨光，能把黑洞照亮。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 透过玻璃窗，晒雪后的阳光，我心中一片温暖。 一晃一晃，也就淡淡飘香，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。 可知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受绝望，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，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，已经忘记了失望，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。天地雨雪风霜，有丰年和饥荒，把爱的种子种在世间就是希望。新的世纪晨光，能把黑洞照亮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天地雨雪风霜，有丰年和饥荒，把的种子种在世间就是希望。新的世纪晨光，能把黑洞照亮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 其实分享也是一种帮助。各位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喂， 米娜， 哎，你好，我是京城帮帮团。 啊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请问您那个水龙头修好了是吗？ 修好了。 哦， 你是哪位啊？ 哎呦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家那水龙头也是跟您那型一样的，他们是怎么帮您修的呀？ 他就给我换了一个胶圈，然后是用那个生料袋给一缠。 嗯， 很简单，咱们不知道吧，如果没人呢，我就准备去重新买新的，一弄可麻烦死了。我想的很复杂，人家老李先生一拧开以后，里头胶圈胶垫全都坏了，很快就好了。 您说这老李先生是哪儿的呀？ 离我们这不远，在孝义园，我是在国华商场这一带住。 你们认识吗？ 嗯，不认识啊，他就通过帮帮团听了以后给我打电话询问这些事儿。 那您发了这个求助信息之后，有多少人跟您联系啊，给您打电话帮您啊？ 有两个人，你是方明吗？ 咦，您怎么听出来了呀？ 哎呀，我听出来了，你真是方明啊？ 对呀，我是。 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师姐，说实在的，我就是你们的忠实听众，我一直就听着，咱们这帮帮团还真是不错。 所以您天天听，对我们的声音都特别熟，所以您一下就听出来了，是吧？ 那是方明、大鹏、 季 彤啊，你的声音我刚开始没听出来，后来我妈妈我听出来了。哎呦！智能手机啊，我也不会。我今年六月初，我们从网上买了以后，我也是瞎鼓捣鼓捣鼓捣。原来微信我根本不会。那天听那大鹏说一个什么右上角啊，后来我说我试试吧，还一试呢，还真试出来了。 嗯， 京城帮帮团 啊，太好了。您刚才跟我说，除了李师傅，还有一位师傅也跟您联系，想帮您是吧？ 还有一个是那在东四住的一个姓翁。 啊， 我说您住哪儿啊？他说我住东四。哟，那您太远了。 所以就是这位李师傅帮的您哈。 说你给我拍两个相片，他看到以后今天来了就很简单，就把上面的管子一拧就卸下来了，后来一拆开，哦，里头感觉就是个胶垫坏了，我的骨头，然后就好了，我也会了。下次我自己再试试，要不然的话还真麻烦了，就得买新的呀。我这个他用了3-5年，我还真把发票昨天晚上我也找出来了，就是上头一拧就好了，这我也知道了，下次再坏的话我也可以试一试 啊。 果断 您也是经常听我们节目哈，听我们节目当中 我经常听，我是你们的忠实的老听众。 那您之前是不是也有过求助啊？ 也是一个自行车，一个那个冰室照到时候啊过的补的好的，特别热情，这帮帮团这个平台真是大家的温暖呀，真给我们解决大问题了。他弄完以后我送他到楼下聊了会，说这不错，这节目真是解决大问题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联系吧。 您没向师傅表达一下什么谢意吗？ 出来了， 嗯， 我说李先生多少，我给你，我就马上他就拒绝了，我那多不好意思啊，我说你大老远的一大早就来啊，那算个什么呀，就没要啊，近67的老人步行20多分到我这儿，也还分文不收，进屋我就说要给他倒水，他说不要，感动坏了，真是，我真是挺感动，所以我把那个老李先生送完以后，赶紧的，咱们没有别的，赶紧请反馈吧。另外两句话是大鹏念的，我听到了，所以你们还没开始节目，我就先这个反馈，等我发出去，我一看10:30都过了。 没事，这个熟能生巧，以后您就慢慢的您就会使了，您可能之前还是用的少啊。 是啊， 那您经常听我们节目，您有没有过帮助别人呢？ 说实在的，我人默默帮助别人，你比如我们这个楼道90年时候谁扫啊，没人扫，我扫吧，把我们的门口都擦一擦，最起码从电梯一出来这一口反正不那么脏，力所能及的吧。 那您有没有帮助过我们的听众啊？ 有啊，有一个老先生要做站桩，看看哪位听众能会，我就直接给他打，因为我呀学过，我就向他提供哪有哪教，可能他联系上了也学会了，后来给我来电话，非常感谢我。 太好了，除了这件事还有别的吗？ 就上次炒那什么，炒那个西兰花，怎么炒，有一个听众好像是个女孩子，菜花不知道怎么炒，后来我就说了， 西兰花营养价值很高，是健康菜啊。那您是怎么炒的？您贡献一下您的独家秘籍呗。 他们有的抄，我是从不抄。最早头一次是在合肥门烤鸭店吃的，有那炒菜花里头搁的胡萝卜还有蒜末，我就模仿着我就炒。胡萝卜切多大，菜花还得梗就切多大多厚。先把胡萝卜呢搁上油之后，热锅凉油。把胡萝卜搁完以后马上搁水，要不然就成了炸了，等那个胡萝卜煮差不多了，基本也稍微也烂点了，然后再把那菜花那梗呢就也搁里头炒两下，然后再把那菜花那花朵呢再搁里头，像你们年轻的都吃脆的，炒两下一看变了色儿。这个西兰花啊它是怕干，谁炒谁得搁点水，那个花朵一看那变了色了，这时候就可以灭火，灭完火以后把蒜末搁里头，然后搁上盐或者鸡精弄匀了就可以了，我都是素炒。 行，特别感谢您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啊，接受我们的追访。 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希望你们越办越好吧，你们的节目确实挺让我受感动，真是解决了大火燃眉之急，要不然找生人要花好多钱，甚至还要坑人受骗。这个呢，通过咱们帮帮团的这个团友啊，又热情又实实在在的，他即便收费他也是少量的收，上次冰箱自行车我都主动给他钱，他说那你就给10块钱一碗那个面条钱吧，那我给他啊，给他20块钱，还有那个修壶他就要5块钱，5块钱我心想我掏了10块钱我再让他找我5块钱，我说别找了。 那其实人家也 就是 意思一下而已， 啊 就是吧。关键是您正好上外面修，第一您找不着修的地儿，是不是？ 5块钱哪拿得下来啊。 那我们节目的口号您知道吗？ 我知道啊，这是咱们的服务宗旨啊，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。 那以后您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也麻烦您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 那是的，我会默默的坚持那么做的。 让我看只和谐。 声的放学，我们约定，阿信唱起一片有晴天。 各位听众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，在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，一会儿见。 坐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。

做双眼皮拉双眼皮会影响视力吗？ 双眼皮对视力不太会有影响，但是双眼皮以后呢，很多病人会产生干眼的一个情况，因为它可能是破坏了上眼睑的一个这种睑板腺的一个形状，然后导致分泌油脂的一个就是功能下降，所以说呢也要跟医生沟通好哈，看是哪种双眼皮术式，然后怎么样减轻对就是说眼睛这样一个组织的一个就是损伤哈，这是最重要的。 好吧，我们还是崇尚自然美啊。好，不到这里呢，时间关系啊，我们只能先回答这些问题了，也希望吴大夫常来。那么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